好，星期二得到，今日是1月22号是吧？是的，咁出街呢就23号，咁今日呢就真的齐人马了，原班人马，一台麻雀，是啦，就大肥， 是 雕伯， 是 许留山， 是大家好， 同埋我啦。嗱，咁啊，因为其实呢我哋嗰、那个即係最近参考返个 YouTube 数据呢，就觉得其实某台啊，将嗰个每节咧就定到15分钟咧就啱数嘅，因为我睇过好多数据碌嚟碌去咧，啲网友睇我哋最多嗰、那个嗰、那个时间咧，平均系13分钟，所以咧我哋其实应该咧将个节数缩短，做翻多啲字，变翻多啲字嚟呃多啲 view， 等佢啱啱可以听完。 系啦，唔系因为好多人咧就听十零分钟，嗰啲听8分钟、9分钟嘅，但系最多咧系去到13分几。咁所以咧，我哋试下啦，因为咧一次过你啊减到15分钟，做6节，咁可能啲人有啲人未必，即系可能我下你咁捻长啊，突然间系嘛，可能系会又会少咗啊。咁我哋咧尝试下一次做20分钟，睇下做5节，咁啊睇下点。 又好啊， 100分钟到，系啦，咁样咧就。要讲少少啦，因为呢原来啊嗰啲 view 呢就唔好值钱嘅啫。睇1000个呢先至12蚊。咁好少钱，反而呢最多钱就来自啲广告。咁啊，所以呢我哋呼吁呢我哋啲支持者啊，即係听我哋节目呢最好就一听嘅时候呢揿入去我哋嗰个网页呢，佢附近有啲周围嘅广告，周边有啲广告。咁大家呢都帮帮手啊，click一两下咁样，就睇下嗰啲广告。咁等于好过货金俾我哋，因为我哋又冇諗住收钱，係咪？咁啊就变咗呢会睇下嗰个效果，试一个月， 系 啦，一个月之后咧，到时将嗰个效果咧同大家讲讲，喂，睇下有几大分别啦，系咪？因为事实你话10000 view 原来都埋嚟100蚊百零蚊系嘛，咁啊实际就冇乜帮助嘅。咁如果连埋啲广告咧 ，click 多几下咧，就可能多好多嘅吓。咁啊，大家帮帮手。咁啊，今日咧其实最新鲜热辣嘅话题咧，其实都离唔开我哋最唔想讲嗰样吓。但系咧，唔想讲亦都唔讲，唔讲又唔得， 因为 始终 火啦，即系 始终真系热烘烘啊！因为系咪好似上个礼拜开始，佢一嗰、那个叫做即系讲初选啦吓，上个礼拜佢哋公布咗初选结果之后咧，即刻《星岛日报》放风 DQ， 就话咧政府考虑紧 DQ。咁啊，琴日好似系琴日啦，系嘛？ 郑若骅， 琴日咧就嗰个系852就话咧啊，唔系苹果都有，我要睇翻好似苹果都有，就话咧而家政府咧考喺度研究紧呢个可行性， 唔系系律政司研究紧。嗱，呢个系有分别嘅，因为咧之前一路咧将个责任就推俾嗰个选举主任， 系， 但而家咧讲律政司去到做， 系 两种玩法嚟嘅， 系。咁其实呢头先我哋争论啦，我哋开咪之前争论咗一段时间。 其实冇乜争论嘅。 都 有共识嘅。 都有嘅。唔系，因为呢我哋当我哋头先我哋喺度研究，其实等于我哋之前我做节目有讲㗎啦。喂，你初选其实你嘅原意系想点，你想搵一个有胜算嘅出嚟嘛，而且避免有互相竞争，系咪，或者呢分咗票分薄票完之后就输俾建制派嘛。其实你是想赢嘛，是吗？即是最终的目的啊。咁你初选呢都希望选一个大家都认为佢是最适合嘅人选，是吗？ 最会赢嘅人选。 会赢嘅人选啦，你觉得佢会赢啦。其实你话姚松炎同埋冯检基 仲有袁海文。 袁海文系咪真系姚松炎最大赢面呢？呢个唔敢讲。即系话如果你泛民或者成个呢个反对派团结一致呢，其实派边个三选都应该赢嘅，你都照计数啊。是咪？ 两睇。 你扣埋少少嗰啲叫政治伦理嘅嘢落去嘛。 嗱，呢个如果 政治伦理嘅唔啱，咁咪应该梁游选返囉。 係囉。 点会系你啫？关你咩事啫？ 冇错啦。 咁佢冇人，咁佢冇人，咁佢而家冇出人，咁佢嗰边。 因为佢亦都冇晒人啦，坦白讲。咁 你都搵唔到人啦，好老实讲。 咁有网友就讲啦，如果你讲政治伦理呢就唔使同佢哋讲，因为呢佢哋就唔同你哋讲政治伦理，咁同埋都梁天琦佢就照出嚟选，係咪？你梁又咪梁天琦嗰班人。 係啊。 喂，咁佢上年嘅係咪上年啊，前年啊，啊咪喎。16年嘅新界东补选，佢哋咪一样照出嚟， 系啊， 佢哋分你6万几票，好彩对方都有人出嚟帮手啫， 系有啲几帮手嘅，有啲 有方国山帮咗三万几票， 唔系呢个唔算啊， 仲有黄成之 呢个先至紧要啊， 又嚟咯，黄成之 系啊，冇咗黄成之又嚟选咯， 有 紧招人出场啊，真系 有 最后一击，又最后一次同阿冯建基一样， 呢个咧坦白讲啊，邓家彪欠捻咗佢啊，上一次咧就系周浩鼎系嘛，喂，邓家彪嗰档系民建联。之前是工联会的嘛。 他不是他不是他不算过档。其实他现在呢算是基本上呢啲人呢不嬲嚟到讲讲真双重会籍就好多嘅。不过他就讲他自己是乜嘢挂乜嘢牌头嘅啫。咁而家呢 咪因为上年喂他之前是工联会的立法会议员嘛。他做一届的嘛。 是啦。所以根本你试过一次呢就讲选就是讲选举就开个大会咁啦。叫人哋现场工联会一啲有民建联会籍嘅举手，系、非常多嘅、 哦。 其实好多双重会籍，不过而家咧就攞埋呢个牌头出嚟，即系等于而家喺九龙西呢区咧，你见到阿郑荣信嗰啲牌咧，下边全部乜嘢乜嘢党都写齐噶，西九新动力啦、工联会啦、民建联啦， 咁佢哋同一个嘢嘅， 主要都好似系民建联噶嘛。 佢系民建联， 佢系民建 联，咁佢系挂民建联牌头出嘅。 唔系即系因为邓家彪上一届佢系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 一路都是挂工联会的牌头， 咁而家几叫过底咧？而家 挂唔同，一个招即系两个招牌啫、哦，都是嗰班人嚟噶啦。 搞翻清楚啦。嗱，咁今次咧，反而如果有啊呢个即系好帮得手嘅黄成志喺度咧，坦白讲啊，冇得输嘅，即系社长吓、汪向部社长话惊佢输，冇得输噶。有呢啲人喺度，你谂下一个方国山加一个黄成志，去咗五万票啦，两个 哇，真系 系咪 双鬼拍门啊？呢 方唔系啊，你谂下邓家彪点经得起五万票嘅考验咧？冇办法， 我都系相信真系冇得。 所以咧，新界东嗰席咧，坦白讲，范国威照计都代硬嘅， 闻到啲咖喱香啊， 吓闻到咖喱香啦，吓斋饭啫冇餸吓，不过即系斋咖喱饭啊嘛，你冇讲有餸啊嘛，系嘛？系嘛嗱，咁但系咧，即系讲九龙西咧嗱，九龙西今次我哋批评佢最大严重个嗰个问题咧，就系你哋冇预备，你哋觉得咧唔会嘅政府唔敢噶啦，今次系嘛？佢哋真系咁样谂法噶，咩唔敢啊？杀过你一次噶啦嘛，你而家再上嚟投胎多镬噶咋？点解唔可以杀你第二次啊？杀咗你第一镬，你已经死咗噶啦，喂，杀嗰六个议员有冇100万人出嚟抗议啊？有冇包围礼宾府啊？有冇千军万马围住上下阿弥陀道啊？咁点啊？咁你哋系咪而家觉得呢个政府系大发慈悲吓、啊？做捻咗东华三院总理唔会杀人啊？我唔明白、啊，我唔明点解佢哋嘅逻辑。 唔系你而家你睇到根本上就系已经准备做你世界噶啦。 系啊，喂， 佢哋觉得嗰两万几人出嚟投票咧，已经觉得好似民意已经翻晒嚟咁啊，觉得。 廿万都唔使理你啦， 投票咋大佬啊？25000人集结喺中环咧，咁就可能政府有少少惊你，系咪啊？ 睇下你发生咩事咯。 咪咯，搞盘菜呢两万几人啦，搞盘菜宴。 咪咯，嗰晚直头出边排到满晒，林村塞到扑街， 厮杀列车咁啊，系咪？嗰啲阿婆话逼唔到上个巴士，系咪先？但系咧，头先我哋喺度同 Dibbit 争论就唯一点就话 Dibbit 就话。佢哋咧唔講 plan B 係啱嘅，因為咧如果講 plan B 咧，即係投降。 唔係嗱，我唔係嗱，你小心啲講呢樣嘢先。 嗯， 首先我所講嘅嘢唔係話唔講唔定係唔講 plan B。首先第一件事，而家咧我就要講一講啦，就係坊間咧而家呢種咁嘅講法，即係話阿基聲稱或者自己排一隊啊，就應該係佢上啊咁樣。嗱，咁我又要講嗰一件事俾你听，系一件往事。 系， 大家识李安啦， 系 李安导演， 系 李安导演个爸爸咧，系个小学校长嚟嘅。 嗯， 咁佢嗰间学校咧就有个校工， 嗯， 咁啊做咗都即系20-30年噶啦。咁啊，李安个爸爸未做校长之前已经做，咁佢做咗校长之后都做咗超过10年噶啦喺度。 哦，即系个校长 DQ 咗就谂住校工补上。 唔系，咁你又跳跃得太快，咁唔系。 你继续 呢个古仔，继续咁咧，就有一日呢个校工就同阿李安个爸爸讲：，啊校长啊，我下个月唔做啦。 嗯， 咁佢话：，咦，咩事啊？你做咗咁多年，系咪我有咩对你唔好啊？或者系人工啊咩剩啊咁样？ 退休啦嘛。 佢话唔系，佢退休啊？唔系，发生咩事呢？原来呢位校工咧，喺1947年国民党仲喺台湾嘅时候，仲喺大陆嘅时候咧，参加过 国民代表大会选举，当时佢应该是第五，即系佢咧好多，即系好多人选啦。咁佢嘅得票咧就排名第五高嘅。咁但系个问题嚟啦，你知道台湾即系呢个中华民国播迁咗去台湾之后，就一路都陷于动乱陷乱时期嚟噶嘛？个国民代表大会冇改选过，叫万年国代噶嘛？ 系冇错。 咁结果原来发生咩事呢？就系话嗰个原本选佢选区嗰个瓜咗。 哦，轮到佢啦。 唔系，跟住二三四名都等唔切， 都向晒， 向埋。 哦，轮到佢啦，真 系 真系。 系啦，咁就轮到佢。嗱呢种咧， 即系做国大代表啊， 系啦， 哇，咁发达啦，无端端。 系啦，嗱，呢种咧， 有啲咁嘅好事啊。 嗱呢样 搵得翻佢咯，都好嘢， 搵到唔难嘅。嗱，因为咧。呢种咧就叫做咩咧？呢种系有个名堂叫做替补机制， 替补 啊，类似咧就系话，总之咧就系、是、头一个唔得咧，就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咁样上。 系 好啦，而家个问题出现咗喺度。 嗰阵时香港咪话讨论个替补机制， 系啊， 就反对咗拉布、啊、拉散咗啦吓。 但系而家个问题就系、是、喺香港嘅选举史上面，由开始有市政局选举，跟住到区议会，再到立法局，有初有直选，有间选，有功能组别， 系。 玩到而家比例代表制，以前多单议席单票、双议席双票，所有嘅制度 系 有冇试过一次系用替补机制？ 冇，系嘛？ 系咯。点而家个问题就系、是、冯检基或佢嘅支持者出嚟话要用替补机制系正常，因为呢样嘢对佢最有利。 系， 但系点解其他人会跟住佢嘅？你而家引入嘅一种香港从来未出现过嘅制度啊！ 嗯， 所以呢样嘢嚟讲咧。你将一个咁嘅替补机制讲到系唯一合理嘅机制咧，系唔啱嘅。 系， 所以咧要驳斥咗呢样嘢先，千祈唔好咧俾阿基带住嚟到冇。你而家大镬啊！而家咧话准备第三个替补叫袁海文，你死啦！ 哦， 你而家你望一望袁海文嗰日嘅得票系乜嘢？ 少过5%好似。 系啊，咁你点算啊？出到去，你而家系咪真系咁替补先？ 嗯， 你大镬噶喎呢样嘢， 有道理啦，你讲得有道理。咁但系我想问泛民，佢本身有冇一个后备方案咧？ 哇， 即系佢话有定系冇咧？ 嗱，呢个重要啦。 嗯 ，Plan B 咧就而家俾人讲到咧，就系话周围去揾唔同嘅人出嚟。 嗯， 嗱呢个系唔啱嘅。 嗯， 就因为咧你 一早要讲定啊嘛。 唔系，因为咧 系嘛 喺香港嘅习惯啊，或者系选举咁多嚟好讲咧。唯一是完全冇瑕疵的方法就是选过。 嗯。 但问题是 时间不够嘛。 时间不够嘛。咁你是要諗是要做咩呢？你的 plan B 不是话搵一个乜嘢嘅人。你的 plan B 是应该讲明如果呢度唔掂呢，是用哪一个机制去推翻一个人出嚟。 嗯。 就唔系呢，就真系喺度讲话 plan B， 呢个梁家杰又话 plan B， 跟住唔知边个曾建超话 plan B， 系嗰个讲人。 嗯。 嗱佢而家呢样最大镬最大镬呢样嘢唔系唔可以讲㗎，系要讲明话俾人听，我哋有个后备嘅计划，点样推呢个人出嚟，系临时时间做唔到啦，我哋选唔到多一次啦，唯有用呢个机制推出嚟。 咁呢个系咪要一早讲定先？ 系。 因为你嘅时间呢冇多啦嘛，你哋选举嗰个初选嘅结果之后，得两个礼拜时间俾你报名同截止嘛，下个礼拜一29号就截止啦。如果我问头先我哋个问题，我提出个问题，你哋到时未有结果冇问题，佢系29号嘅星期五5点钟，嗰个选举主任俾翻封信你，啊对唔住啊姚先生，你嘅报名咧，我哋冇办法接纳啦。咁、啊、泛民又冇人报名，咁咪郑永顺一个跑啊？ 嗱、啊，呢个就谂得唔周详啦。所谓嘅 Plan B 唔系人， 嗯、 而系你有乜嘢嘅办法捧翻一个人出嚟，即系等于你好多办法，有啲系替补。 一早冇嘛？ 你而家唔系啊嘛？ 但系你而家咬到依家都冇共识、啊，时间 因为佢哋根本冇机会谂到、嗯。 其实唔系，根本一早冇谂过，因为点解咧？从来冇谂过会 DQ， 因为我哋讲咗好耐啦，我哋讲个法律观点咧。喂，我想即系叫啲泛民咧大众嚟回应一下，你哋觉得啲法律观点咧？你哋究竟点样睇个政府咧？ 唔系，系 严重 严重，老实讲， 问咗两个咩？ 资深 唔系 重量级 法律观点咧，就永远有得拗嘅。但系个而家个问题出现咗系咩嘢咧？就系、是、喂，老实讲，就算 DQ 梁天琦个法律都有问题噶，依家仲喺度上诉紧噶。不过你唔够时间做啫嘛。 系啊， 你上诉得嚟啊？个任期都完咗啦。 系啊， 就算梁天琦而家唔系俾人拉咗啊？ 坐紧啊！ 你而家唔系俾人拉咗坐紧啊？就算系喺出边啊， 啱飞咗发靓仔咗啊！ 你就算你而家冇事喺出边都好， 而家上诉紧嘅，李柱明帮手打紧嘅。佢但问题系打得嚟啊，都完咗呢届任期啦， 完咗啦。今次姚松炎系啊，你可以司法复核嘅。不过咧， 不过已经玩完咗啦。 第日你做完啦，郑永信做捻完啦，你都司法唔到啦。 下一件已经做完啦，人哋已经做完啦。 我当时批评就系你哋嗰个太草率，你哋完全冇套计划，因为时间太短啦，得两个礼拜时间，喂，报名到到截止得两个礼拜嘅咋。 其实由头到尾都系咁样，唔系净系姚松炎嘅，周庭输咗。跟住佢而家就话系欧乐轩， 你早啲同人讲啊嘛， 但系替补机制，如果嗰个唔得咧，就欧乐轩补上。 系， 咁我问你啦，又基于咩机制咧？ 系 啊，你其实阴点啫嘛， 咪欧乐轩 有咩政治伦理啫？点解系欧乐轩唔系第二个人？ 你 个论述喺边啊？ 你一定要讲翻出嚟。 点解唔系个林顺轩定欧乐轩？大家癫？ 系你用乜嘢办法 去到市民？ 你用乜嘢办法去到产生出嚟？你点都要有个办法嘅。 唔系，你有嗰种论述话俾人知 啦。 仲有。你而家系同一个党就替补机制啫，嗱，我周庭唔得啦，咁咪睇下我众志仲要揾边个啫，原来唔系，揾欧乐轩，咁同有咩政治伦理啫？其实就中意揾边个咪边个咯 ，friend 啲嘛， 唔系呢个咧系 friend 啲咪得咯， 唔系呢个呢个老实讲，你系一定需要有一个比较似样啲嘅方法或者论述，嗱，即系譬如一个例啊，举一个例最好噶啦，嗱，美国总统大家知道美国总统唔捞咧。就副总统做啊， 系啊， 香港都系啊。 跟住咧，就好似系嗰个国务卿，跟住就国防部长 嗰度香港都系。唔系嗱， 你讲 先。第一，好啦，而家咧，假设举一个例，而家阿 Donald Trump 嗰个副总统叫咩名话？ 彭斯 。我递信唔做啦。咁系点咧？ 搵嗰个系嘛？ 点样搵嗰个？ 唔系啊，如果 Donald Trump 未死就佢搵嗰个啦。如果 Donald Trump 死鸠埋嘅，咁啊要搵国务卿替补咯，系嘛？ 唔系啊， 唔系咩？我睇啲电影系咁讲嘅。吓，嗰个飞弹，话死鸠总统副总统俾人怼冧咗咯。咁啊，国务卿咧定系议长啊？ 這個、呢个咧就系咧，以前已经发生过一次噶啦。就系话咧，如果副总统唔即系如果副总统唔捞系点咧，就会系要嗱，你谂下。嗱，总统唔捞副总统上系冇问题嘅， 系 因为大家都选举。咁问题就系如果副总统唔捞，咦？咁嗰次选举，譬如话上一次选举，咁啊希拉里嘅组系第二多票，咁啊希拉里做副总统咧？ 哦，咁唔得，咁唔同啦，唔同个党啊嘛。 啊，唔系唔同个党，系咪咁样替补咧？ 大家对手嚟噶嘛？ 唔系嘅，咁所有选举都系对手嚟噶啦。咁而家呢啲咁嘅排落去嘅都系对手嚟噶啦。 咁你讲下，应该点样做咧？ 个做法系咩咧？系由美国参众两院选出嚟嘅。 哦， 嗰个变咗系间接选举，你记住。以前嗰个咧就食，以前嗰个咧就叫做好有即 代理人票、 代理人票嘅选法。而家咧就直头系变咗间接选举。咁、哦、但系都有个办法噶，人哋 系。 你都有个办法噶、 哦， 你即系话咧， 可能 你 有个，你有个有几多票提名？ 你最少有个论述讲俾人听。哎，我哋唔可以做一个即系全面，即系全个国家选过啦。咁又副总统，咁就用咁嘅办法去选。咁、你至少都有个办法噶嘛？ 系， 我真系由泛民里面提出一个人出嚟再选。 唔系，其实咧唔系应该讲个方法，唔系讲个人。你话边个咧唔重要，最紧要咧你要提供个论述，就系、是、话哦，如果真系发生 DQ， 真系 DQ 第二次。 或者唔使 DQ 啊，譬如话突然间病咗出唔到都得噶，佢可以噶喎呢个世界，系咪？或者有咩意外出唔到？ 系唔同嘅，譬如好似 你要谂定噶嘛呢样嘢。 两党即系两党轮替，咁佢哋啫，好似泛民一盘散沙。你而家唔好话泛民啦，自决就唔系泛民啦，系你当人哋泛民啫嘛。 系、 哦、本土又唔系泛民啦。其实我都话啦，各有各人嘅参选权。佢哋可以有方国山，可以有黄成志出嚟搞乱党，你一样嘅啫，咪各凭本事咯。你成日就话哎呀戒票论，即系你见到个任亮宪，我真系同情佢啊！使唔使打到咁啊？即时同你割席，仲要咁样啊？揸查人张相啊！ 同情佢，你系鬼嚟噶咯？ 系，梗系啦。即系我觉得唔啱， 系咁噶嘛？非黑色， 就喺一个民主社会，边个都有权参选嘅，戒票啊，只不过。 唔系老蒙古都话真啲票你嘅吓，我夹埋锁起佢啊嘛。 喂，咁好玩喎、 啊、 嗱、啊，即系如果咧， 一人攞个夹埋出嚟。 唔系头先咧讲紧呢个替补啊嘛，而家阿基主张嗰个替补机制，当然而家佢唔选啦吓，而家唔玩啦吓。 唔系啊，佢要求替补俾 填海文啊？ 唔系啊， 嗱，咁我哋 如果喂，如果咧替补机制系啱嘅话咧，咁我哋系唔需要做任何嘅选举嘅，我哋叫阿黄毓民出嚟做，黄毓民啱排第七啊嘛，系咪应该叫黄毓民出嚟做啊？如果根据替补机制， 系、哦，咁第八个就系杨，唔系，诶、乔仔，乔仔排第八啦。 啊 吓，乔真有万五票排第八啦。 啊，唔系，对唔住，唔系，佢系第九。 哦，第八嗰个系边个啊？ 狄志远。 狄志远啊，哎呀， 终于俾恨到啦，如果系就。 唔系啊，我惊咧咁样氹氹下咧，个个话，诶、哎，未必肯做噶嘛，个个，诶、哎，咁。 唔系啊，你放心，狄志远肯。 我假设啫，纯粹假设啫。我最惊 话俾你听，嗱嗱声。 我最惊咧就氹氹下冇人肯做，氹到何志光你就搞笑啦。 哇，发达喎、啊， 即刻加拿大翻。 当然就唔会。 点机醒啊， 系 摆到明，如果我出嚟。够钟咯， 吓、啊，哦系，廿、啊、分钟啦，好，我哋停一停。